见你敲响的微笑，是你和我的恋爱记号。掀起一片的拥抱，亲吻落在我的嘴角，很有情调。想抱着你的手臂躺在沙发里，一起在看一起笑逐开启。周末懒懒休息，小雨粉色乱心，享受爱和甜甜宠溺。每周和你一起的日子别忘记，心记住今天你不会恨你。喜欢我爱上了你，给一个小惊喜，为你这是不可取。牵着手并快走，在一起很清新，要一起徒步踏过青草地，把情话穿在一起，写在我的手心里。想抱着你的手臂躺在沙发里，一起再看一起笑逐开启。周末懒懒休息，小雨粉色乱心，享受爱和甜甜宠溺。每周和你一起的日子别忘记，心记住今天你不会恨你。喜欢我爱上了你，给一个小惊喜，为你就是不可取。看看相片里小小的微笑，是你和我的恋爱记号。掀起一片的拥抱，亲吻落在我的嘴角，很有情调。想抱着你的手臂躺在沙发里，一起再看一起笑逐开启。周末懒懒休息，小雨粉色乱心，享受爱和甜甜宠溺。